你好，我是宝玉，恭喜你完成了经典案例解析篇的学习。这意味着呢，你坚持到了最后，完成了我们专栏所有内容的学习。学习软件工程的知识呢，最终呢，还是为了要能去应用学到的知识。案例解析呢，就是帮助你结合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常见现象，去站在软件工程的角度分析和思考。也许你所在的是一个小团队，日常呢，并没有注意对软件工程的应用，但团队小呢，不是拒绝应用软件工程的借口。小团队一样要做好团队的建设，基于软件工程呢，做好流程的建设。也许你团队的软件工程已经很好了，但你做个人的业余项目却总是失败告终。不妨用学到的软件工程知识呢，去分析一下，看看问题在什么地方，又该如何去改进，才能做出成功的项目。也许你也经常在网上关注一些软件开发的信息，当你在看到一些失败的软件项目案例的时候呢，不仅仅是当做一个有趣的故事，不妨去站在软件工程的角度，看看它失败的原因是什么，从别人的失败案例中呢，吸取经验教训。也许你日常呢也关注开源项目，但只是关注技术层面，以后呢，不妨也站在软件工程的角度，去看看这些开源项目是怎么运作的，有哪些可以学习借鉴的。也许呢，你身在大厂，或者是关注大厂的开发实践，那么呢，不妨多学习和观察大厂的软件工程实践，因为大厂之所以成为大厂，对于软件工程的应用自然是有其独到之处。学习大厂呢，能帮助你拓宽视野，提升软件工程知识水平。也许呢，你为微服务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这些新技术兴奋或者是焦虑，跳出技术角度之外呢，站在软件工程的角度去看新兴的技术，你能有不一样的收获。我对这些案例的分析都只是为你提供一种不同的视角，帮助你呢从软件工程的角度看工作中遇到的问题，相信你在学习之后呢，也可以利用学到的知识自己去观察软件工程实践，去应用软件工程知识，发现软件工程之美。今天加餐继续分享我们专栏的精彩问答和留言，这些回答和同学们的分享呢，都是对专栏内容的最好补充，希望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学习和理解软件工程的知识。